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文章会是一段著名的传统相声，这段相声产生于何时，由何人创作已不可考，根据流传的文本考证，大约产生于晚清时期。一些人认为啊，文章会讽刺了八股文，也有研究者认为呢，文章会并非专为讽刺八股文而创作，它仅仅是相声演员自嘲的幽默而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儿啊，咱们就来欣赏马志明、谢天顺合书的相声《文章会》。在相声《文章会》中，有大量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贯口，表演这段相声颇见演员的功底，因此《文章会》常被用来考核一个相声演员的表演水平。在相声界有“文怕文章会，武怕大保镖”的说法。好了，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志明、谢天顺合书的相声《文章会》。 我呢，这是这个文化， 咱 文化高。 文化， 对的，知道我外号吗？ 什么呀？ 我的外号知道吗？ 什么呀？ 马大学问。 马大学问， 哎，知道事儿多，认识字儿多，大伙儿送外号马大学问，我还不能这么自激啊，不敢自满，还得孜孜以求，还得上进。对了，我有我的功课，知道吗？ 您每天都干什么呀？ 每天 啊， 每天我得读读书。 嗯， 月月报，会会画，习习字， 习习字， 琢琢棋， 琢琢棋， 抚抚琴， 好， 唱唱歌，跳跳舞，跑跑步。 哦，您有时候还跑跑步？ 干嘛有时啊？经常跑步， 每天都跑。 咱就是干这个的，专业嘛，专业跑步。 您是运动员？ 我 啊， 我不是运动员，反正每天得跑， 每操场了跑，体育场跑几圈？ 体育场？转圈跑。 对呀、啊， 我不跑圈，我就是马路上，大马路上练着长趟的跑步。 马路哦，马拉松？那您能跑几公里呀、啊？ 几公里？没有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 不是，您能跑几千米？ 几千米也不懂。反正这么说吧， 嗯， 只你说个地名，我就能跑到。比如说吧，我正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南市这儿，我正歇着呢。有人出题了，北大关，北大关，一商量，合适，走，跑啊！一口气跑到北大关，